未能够表决。外界相信前总理谢里夫的弟弟反对派领袖谢克巴兹谢里夫最有可能成为下任总理人选。美国国务院说，由于同新冠疫情相关的限制，包括父母和子女有分开的风险，呼吁美国公民不要前往香港、吉林和上海。鉴于上海确诊个案激增和防疫限制带来影响，国务院容许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和美国政府雇员的家属自愿离开中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授权驻上海总领馆人员和家属自愿撤离，是美方自己的决定，但中方的防疫政策科学有效，对上海等地战胜新一轮疫情充满信心。对于外国驻华外交领事人员涉疫问题，中国有关部门和地方已经尽可能提供协助和便利。中方对美方无端指责中国防疫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天气方面，干燥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位于菲律宾以东邻近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廉鱼。在朝早十点，廉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几乎停留不动。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下周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外交二十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一带一路嘅问题。 粤港澳嘅粤又代表边度咧？ 最早同中国建交嘅非洲国家系边个咧？ 中国外交政策有三个坚定。 留意一二五普通话台，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要稳控疫情，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逐步回复正常生活，我哋每个人都要出分力。喺4月8到10号三日内，每日一齐用防疫服务包入面嘅套装做快速抗原检测，亦要戴埋 KN95 口罩护己护人。检测为阳性，要喺24小时内透过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尽快得到释放隔离同治疗。勤做检测，如实申报，众志成城，团结抗疫。 宝贝女啊，阿爸去买餸啊，你今日想食啲乜啊？ 只要系你整嘅就咩都得啦。 唉，宝贝女，你睇咩睇到咁入神啊？商场消费优惠？ 系啊，阿爸，你睇下林林种种，我真系要快啲去消费啊！迟咗咧，惊咩都俾人买晒啦。 唔使噶，啱啱推出消费券嘅时候，商户大部分都会观察下先。迟一啲可能会因为竞争而提供唔同嘅优惠，所以等一等疫情再缓和啲先至去消费，可能仲抵啊！ 阿爸，其实咧，我哋一窝蜂咁去消费，会唔会增加感染风险噶？ 抗疫最紧要系做好防御措施，接种疫苗，戴好口罩，清洁嘅消毒功夫要做到足。嗱，疫情严峻就应该减少外出，消费券嘅使用期咁长，我哋可以慢慢使嘅。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导盲犬除了协助视障人士日常生活，还会做什么？ 今个星期日，视障人士鼓励会分享怎样带着导盲犬认识到很多朋友。 香港导盲犬协会次淡灵还会讲解狗狗点转行做治疗犬。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儿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刘国班请举手。 陪每一天讲再见，陪每一天都再见，谁去光阴可以再一遍。 新人阿 Jack 唔单止留过班，仲将留班嘅经历写成佢第一首歌嘅题材。不过入行后，其实佢同公司约法三章咗嘅，会继续读书。其中一个原因系佢希望学校嘅养分可以令佢成为一个更好嘅唱作人。 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一年？ 作曲 K 曾 Dark Wong， 填词林若玲，编曲咳新风黄少明 K 曾，监制咳新风。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Dark Wong 留班同学。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星期日朝早的广东讲西。咁啊，未开咪之前咧，先要提提大家，而家天文台提出发出一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啊。咁啊，如果大家去郊外咧，小心啲啦，唔好引起山火。咁啊，亦都照例要呼吁一下，先至可以讲我哋今晚嘅题目，今朝嘅题目嘅。今日咧系政府呼吁全港市民进行自我快测嘅最后一日。咁啊，各位市民咧可以用防疫服务包里边嘅快速檢測套裝自行檢測，如果檢測結果是陽性咧，咁啊唔該你影張相喺24小時之內咧就上載到衛生署網上系統，衛生防護中心就會安排適切嘅家居支援、隔離或者治療嘅。陰性檢測結果咧就唔使申報嘅，但係大家出街嘅時候咧就請用防護性較高嘅 KN95。口罩嗱，我就戴咗啦，就係呢個啦。我識冇相影唔到啫。咁如果你上兩日咧檢測過冇事咧，亦都可以今日都繼續最後檢測嘅。即係你今日冇事，琴日冇事，琴日冇事，前日冇事，未必表示你今日。 我哋一定要測啦， 係啦。咁喺直播室裏邊咧， 上嚟直播室一定要測， 一定要測。 係冇錯。咁喺直播室裏邊咧就有Eva 啦、文傑華同埋阿詹益光嘅。今天的題目咧係聽眾賜喎，係咪咧？我以為文，我以為文傑華講嘅。 唔係，你知我哋所有禮拜日嘅老店嘅題目咧，都係聽眾點題。 係， 我哋喺年尾就收噶啦。 係，咁啊叫做天理同埋天命。 嗯。 咁啊，邊個打個裝先咧？ 哈哈哈！ 咁啊，我嚟啦。如果冇講就咁啊，都係跟翻我哋老師牟中三嘅一個講法啦。咁嗱，其實好得意嘅。如果我哋講到天理咧，大家知道咧，天理有，物理有，冇人理嘅喎。你有冇聽過人理啊？冇啊，冇人講人理喎。我哋講人道。 後來嘅理係咪就係人理咧？即係宋儒所講嘅理。 講嘅都唔係，即係理係永遠唔適宜喺人身，唔喺人身上嘅，喺事物身上嘅。咁咧就叫理。人道人喺身上係咩咧？就係、是、道啦。即係話我哋喺春秋時代好得意嘅，你講咧就係講。多數講道嘅，你好少喺春秋嗰啲古籍啊、孔孟啊，或者荀子啊，甚至老子、道家都係，佢主要咧係講道， 就唔係 講 你， 佢都講天， 唔係天就一定講噶啦。天就唔止一 天就講到清朝都係咁講噶啦。 咁啊，早到即係你去到商朝都係商朝啊，或者如果有冇夏朝，我哋唔知啦，仲未曾 有文獻就有天噶啦。 係啊，啱啊，啲咩講講得咁，所以咧。即係你大家要分開道同埋理就喺呢度啦。 係啦，嗱，雖然咧呢支裝未打得穩啦嚇，咁但係你頭先問咧有冇人道咧，係人理啊？咁其實咧就有句説話都問下詹益光嘅，成日都聽到啊，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嗱呢個咧就有排解嘅，係啦嚇。咁啊，你有冇初步？ 其實咧嗱，我就對阿牟先生嗰個理論咧，因為一好似你哋咁係阿牟先生高足啦，就轉咗入去。嗱、嗯，我想提， 我睇佢足位， 我哋即係有份上下課嘅，係掹扯邊。 我想同聽眾討論一下咧，其實就中國嘅哲理咧有一個特點，就係向後看啊，翻轉頭睇啊。咁我讀好多唔係我讀好少啫，我讀過好多嗰啲哲學工作者咧。都是好鍾意喺嗰個漩渦裏面卷呀、啊、卷呀、啊、卷。嗱、今日呢我覺得咁大嘅題目呢一陣間我哋可能得都唔知有冇一個小時去講。咁、呢就應該呢就集中呢就唔好淨係向後看、要向前看。不過你話人能宏道呢呢、這個就孔夫子呢佢講呢啲話嘅時候呢佢都係強調呀，因為孔子呢喺嗰個劃時代呢佢對我哋嘅文化好大貢獻，呢、這個就唔係阿牟先生講啦，個個人都係咁講嘅啦。佢最大嘅貢獻咧，就係將人啊個主觀能動性咧放大。所以呢個咧就有所謂。 係， 呢個係你係馬克思啊。 主觀 而家都興講 human agent， 早期馬克思， 早期馬克思，而家就 你哋係哲學出身咁啊，你哋對嗰啲術語咧好多掌握啦。我唔用呢個主觀能動性啦，發揮人嘅自覺。啊，咁呢个人嘅反省啊，因为中国哲学咧，如果你不论系儒释儒墨啊，都系强调人嘅自觉反省嘅。 我又或者想即系将詹益光跟住佢嘅思路咧拉翻落嚟低啲，因为点解咧？中国哲学其实或者中国文化思想咧有一样嘢特点嘅，就系我哋人人普通嘅人啊，甚至咧冇乜以前讲就冇乜读过书啦，而家人人都读到书啦，所谓反夫走卒之流都识讲。 系， 哇！你咁做真系无或者咁发生咁嘅事真系无天理。 无天理啊！ 冇错啦， 系啊， 系咪都有嘅？即系中国哲学系好多呢类嘅名词咧，已经落到去。落到去民間人都識講 嘅， 但你要睇翻個時代，因為咁樣講嘅咧，其實就係宋明以後，係 冇問題。 個社會咧同古代唔同咗啊，因為宋明以前咧，就普羅大眾咧基本上冇乜呢個話語權嘅。 嗯， 哦，呢、這個唔係呢個問題，而係話普羅大眾咧都會使用一啲佢未必明得曬嘅。好深嘅語言或者概念，即係如果我哋講咩叫道，咩叫理咧，寫本書都講唔曬。但係咧，佢知道一樣嘢啊嘛，就係話事物係有一個道理喺度。 冇錯。 嗱、個理係咩咧？有兩個意思嘅，一係咧就係被科學性嘅，係嘛？點解個地球會圍繞住個太陽轉咧？有理啊嘛，即係有規律噶嘛，有定律噶嘛。譬如話啲嘢個蘋果點解會熟咗會跌落嚟咧，而唔係飄咗上天咧？咁就因為牛津嘅重力理論，咁呢個理咧就係好科學性嘅，事物發展嘅道理。所以咧，我哋講話有物理，點解叫翻譯做物理學？呢個字好早喎，唔係因為有西方 physics 先翻譯做物理嘅。 係啊，杜甫講過啦， 好多都講過物理。 咁呢個農民咧，尤其是中國農業社會咧，佢哋睇到啲天時啊、風雨露雨、四季交疊，佢哋都知道有個理嘅。 哇！啲老鼠走你死啦！地震真係地震，真係咩？即 係我哋而家見到啲。疾飛你都知係咪打風咁樣？ 係啊，即係呢個係物之理咯。 冇錯，咁咧呢個咧，其實我記得我以前跟阿盧思光老師啦， 係係， 咁佢就提到咧，所謂天咧，佢有好多種天嘅，西方亦都有西方佢對天嘅理解啦。 係 嗱，譬如人格天， 係， 譬如我基督教上帝佢係有人格嘅， 係冇錯， 喜怒哀樂舊約嘅聖經憤怒嘅上帝啊， 會講嘢添。 係啦，咁啊仲有咧就所謂自然嘅天啦，即係道家所講嘅嚇，係咁啊亦都有所謂意志嘅天啦，佢會。完成一啲咩嘢咧？咁我哋今日讲天理天命啦，其实天命就系好似就系有一个趋势，有一个理势去发展嘅啲事。 啱咪叫話講啦。但係我暫時講咗天理先啦，因為題目係天理與天。 冇錯， 係。咁你天理頭先我哋講過，凡係物都有理嘅。咁人間世咧，即係人類嘅社會或者人類嘅行為咧，某個程度都有個理噶嘛。但呢個理咧就唔係人搞出嚟嘅，呢個係天搞出嚟嘅理。即係我哋人做嘅行為咧，要符合天理。所以點解鬧人哋冇？哇！做即係發生啲咁嘅事，都冇天理， 無法無天， 係啦，無法無天，好得人驚，係咪？即係呢啲，你唔好理民間係咁講，但係其實裏邊有好含，即係好深嘅哲學含義。即係就我所知咧，譬如話德文啊、英文啊、法文裏邊咧，都冇咁多呢類嘅概念。法文可能多啲，但係即係你其他嘅語言咧，冇中國咁多嘅。 係冇錯，咁但係我想問阿詹益光啊，譬如我哋講話個有天理、有風雨露雷四季嘅交疊。但是在人的所謂對天理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人倫關係呢，我們是講道德的，這兩樣東西怎麼呼應呢？ 其實呢，這個題目叫天理與天命，但如果從那個哲學理念的發展來說，應該是先講天命先的，所以剛才阿文傑說呢，都是想講天命先，不過我是尊重聽眾，聽眾想聽天理。其實呢，如果我哋要话知道天理同埋我哋嘅常识点样融合咧，一定要睇翻嘅历史咧，系宋明以后嗰个理学家吓佢哋嘅发展嘅。 咩全天理去人欲？ 呢个咧，我哋跳开步睇咧，天理对于中国嘅人嘅思维好重要嘅。 小戴礼记已经讲天理灭矣咯。同埋樂記啊，即係禮記嘅樂記，即係音樂嘅樂啊，就應該又係講天理滅矣，理由性也啊嘛。 佢有嗰個詞彙，佢有嗰個詞彙。 即係宋明咧就強調咗個理，將佢擺喺最重要嘅位置。但係咧，即係頭先講過啦，之前咧就將道啊，即係道家個道咧，將道擺喺重要嘅位置，理咧就跟住道理嘅。所以我哋平常都講道理道理啊嘛，係咪啊？ 好多人講呢個天理嘅問題咧，都係喺個經典裏邊咧揾呢啲 理也啊嘛。 嗯， 系好，继续啊。 喺经典里边揾到呢词语，但系我要知道咧，天理啊，达到佢个应用嗰度咧，系宋明理学家嘅一番努力。因为咧喺宋明之前咧，我头先都提到啦，你如果从历史嘅考察咧，一般普罗大众喺宋以前咧个话语权系好少嘅，但系宋以后咧，成个社会转变咗啊嘛。我哋都话咧，中国嘅历史咧系宋代咧系走入咧近代化嘅一个时期。嗰时期最大特点咧就普罗大众啊，喺成个社会嘅政治文化参与系好广阔。嗱，我哋中国人缺乏乜嘢咧？我哋中国人咧，其实一路以嚟咧，我哋中国系缺乏宗教。宗教咧指导一个人嘅灵性啊，但系我哋中咦咁中国人冇灵性？唔系，所有人都有灵性嘅，中国人都有。但我哋需要乜嘢咧？我哋不能够发展宗教。 唔系，我哋唔好讲宗教呢样嘢先。 我唔系讲宗教， 即系讲天。 我唔系讲宗教， 天理同天命。 我 系 因为 要讲到宗教嘅。 我系因为宗教嗰度嘅缺乏咧，所以我哋要发展呢个天理。 宗教咧，其实中国唔系冇嘅。即系如果你咁讲，就是、周朝开始咧，用人民嚟代替咗宗教，因为 人民代替宗教就唔系宗教啦。 唔系，咁一件事啦。但系我今日唔想讨论拗呢个宗教嘅问题啦，因为我哋就翻。即係聽眾講啦，就要天理同天命嘅問題嚟講。咁啊，頭先 我哋天道都唔應該講 喎。但如果我即係跟翻阿詹益光嘅嗰個思路咧，佢係講得好啱咧，就係呢個宋明理學咧，事實上係好環繞住特別係情義啊嚇。咁佢就覺得萬物咧只係有一個天理，而咧所謂理氣二元啊，我記得。朱熹讲嘅理气二元，因为嗰时硕士论文做过佢啊，做到天翻地覆，成个礼拜都走唔出嚟。咁咧就佢咁咧，于是就出现咗咧宋明理学好多嘅争议啦，系咪啊？情义情好，同埋呢一个即系朱熹咧，佢就会觉得咧，所以天理我哋应该要认识呢个世界，所以格物致知啊嘛，嚟到了解嘅吓。咁呢、个条呢条理路咧就好实际嘅， 唔系呢个 革命性嘅， 唔系呢个就系中国人咧，即系喺呢个汉朝以后一路到去到宋明咧，就将所谓我哋哲学叫宇宙论，同埋即系人间世夹埋一齐， 譬如朱熹讲过啦，我引用一句说话，佢讲噶，唔系我讲啦，又唔系阿牟生讲嘅。佢合天地万物而言咧，只是一个理。 嗯， 有此理就有天地。 嗯， 若无此理，亦无天地。咁其实佢讲嘅系物理。 嗯， 但系佢认为呢、這个，因为呢个物理系来自天嘅、 嗯， 而天咧会流行到人世，即系我哋嘅所谓天命之为性啊嘛。即系人间嘅社会同埋个人咧，都系由呢个天嚟得到嘅。 系啊， 咁所以呢、這个 好特殊啊。 即系呢个理咧，呢个天理咧。嗯，就於是流行咗去到人間，喺適用喺物件上邊嘅就叫物理， 所以 適用喺人嘅身上就叫 咯，係啦， 格物 致 知 咧，所以就要有知識咯嚇。咁啊，但係咧，中國人咧其實好早期開始咧，佢都係用一個好似農業社會咁感應嘅天咧，都係用一個直覺。咁呢樣嘢就算喺先秦嘅儒學咧，譬如你係孔孟都係一樣啦。咁啊，結果咧就其實嗰條理路一路落到去王陽明啊、六象山咧，咁佢哋都會覺得天理咧係喺人嘅主觀嘅領會裏邊，所以心即理， 嗯， 係嘛？咁所以就兩條路，但係朱熹好慘嘅，就成日俾人鬧，就覺得佢係奇出。 系、 啊、你走咗另外一條路，我哋一定要心即理啊嘛，即系话咧要诚意啊去理解天啊。 我唔记得系大情定小情讲嘅、 嗯， 就系而家成日都讲噶。宋明咧就提出叫全天理就去人 人欲 啊，呢样呢、這个呢六个字咧就攞命。 哇，即 系话天地原来同人嘅欲望系冲突嘅。 系啊， 咁于是咧佢话你要即系知道呢、這个要做事合乎天理啊，要明白晒呢个世界运行嘅法则咧，你哋要将自己嘅私欲。佢唔係話去人私欲喎，佢、 啊、 慘在佢去人欲喎、啊，即係呢個少少嘅混淆好大件事。 係啊， 即係我都贊成去，即係人要大公無私啦、 嗯， 去私欲係啱嘅，唔好咁自私。但係唔能夠去曬所有人欲啊嘛，你唔能夠話人所有嘅慾望都係私欲嚟噶嘛。 係啊，所以知唔知剛好慘啊啲婦女啊， 我唔慘啊。 你係唔係婦女所以唔慘？但因為我哋做過好多一啲所謂研究咧，喺宋代自殺嘅女性好多。 啊、 譬如佢守节啊， 嗯， 就算未出嫁嗰、那个许配咗嗰个丈夫过身咧，佢哋咧已经系内化晒就系佢唔肯再嫁，或者要从一而终啊等等啊，咁咧 鸡拜堂嗰啲， 守节咧，咁譬如父母话，唔得啊，你要再嫁，我要攞翻间房诸如此类，咁佢真系宁愿自杀。即系所以咧，就宋代咧呢一种所谓全天理去人欲，喺一个具体嘅道德或者伦理上边咧，显、化咗好多几极端嘅行为。 文杰华所讲嗰种咧，即系确实系咧，到咗民国时代咧，就大闹呢一种宋明瑜啊，呢、這个全天理灭人欲。不过咧，我就睇呢、這个历史中国人思想文化发展咧，我好中意咧就结合嗰个历史发展嘅，因为任何嘅思想文化咧，佢必然需要一个适当嘅土壤。 系啊，冇 错。咁宋明啊，佢哋嗰个点解要？即系小晴啦吓，晴儿咧就话全天理灭人欲，后来朱熹一样系承袭呢一个讲法嘅。佢点解有咁样讲咧？其实就系因为自从五代一路入到北宋嘅时候咧，成个社会咧普罗大众嗰、那个即系个市民文化不断发展，到明清更加严重嘅。啊，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如果唔提呢个观点咧，佢不能够咧匡正呢个社会。咁至于后来咧，佢嘅思想同孔子嘅思想一样嘅，系被统治者利用咗。利用咗之后咧，就变成一种僵化。我哋今日要讲呢个题目，我哋就希望唔好净系向后睇，我哋要向前睇。天理、天命呢啲观念，今日有冇意义咧？ 梗系有啦， 冇错， 呢 个非常之好。 我哋讲嚟做咩？ 我哋成日都不断咁问，因为你而家咁多战争嘅发生啦，咁都我哋觉得真系好惨绝人寰，无辜嘅性命啊等等啊。咁政客就有政客讲嘅方法 吓， 但系咧我哋系不忍嘅，呢、這个好自然地不忍佢发生。于是咧我哋都会问。嗱，你哋每個人講一啲唔同嘅説話嚇，或者個媒體封閉嘅時候，你唔知道點理解。但係有冇天理嘅咧？嚇、天有冇眼嘅咧？ 唔 係，佢點去處理呢個問題？ 我從即係我讀社會學嘅、你從社會學嘅講法咧，就有一樣嘢，就係話而家咧，尤其是西方社會咧，就好中意將所謂人民社會，即係人嘅社會，同、埋所謂物理嘅社會咧，係分開嘅。譬如物理學家或者其他科學家咧。我冇所謂㗎，我研究知識嘅啫嘛，係嘛？好啊，我研究咗個互聯網出嚟，你哋點用唔關我事喎、我唔使考慮嗰啲道德問題喎、你明啊？咁另外一方面咧，讀人文嗰啲可能又唔識科學嘅喎， 你同佢講量子力学，佢知咩家伙嚟嘅喎。咁你咪係分開嘅，但係而家傳統，譬如朱熹講格物致知咧，格物就係研究物理啦，研究啲嘢點樣運行啦。致知其實講嘅知咧，就唔係我哋而家講嘅知識嘅知， 致良知。 冇錯， 呢個係有黃陽明嘅講法嚟嘅，致良知 係啊，致良知係。咁但係咧，即係早期咧，佢即係話中國傳統有樣嘢咧，就係話唔好將所謂物理嘅世界同人文嘅世界咧分開。 有趣嘅呢、 這 個， 即係呢、這個，所以講天理呢個重點咧都。即係我覺得啊，反而喺呢個地方就唔係話嗰樣嘢係而家仲適唔適合。咁你見到你聽冇好簡單啫嘛，你日常都成日聽到人哋講，哇！即係冇天理啊，係咪先？咁、然之後咧，有時咧就係所謂呼天搶地啊。 冇錯冇錯。 哎呀，天啊！咁諸如此類。咁嘅時候，你知道咧呢啲概念係未死嘅。 係啊，因為咧好似我哋牽涉到頭先詹煜剛講就係我哋咧將一個道理咧，其實都要睇嗰個語境啊。發生的時空啊，實際問題，但是咧，儒家所講的理咧，好像是有一個普遍的價值。 冇錯， 我哋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可以再傾下呢一種。 好，咁啊，而家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打一节新闻。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寻日宣布参加行政长官选举，民建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话认同李家超提出以结果为目标的方向，相信是市民期望睇到。李慧琼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期望下任特首在稳定政治环境和捍卫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重整管治架构，广纳人才贤能，集思广益，以及打破过往的条条框框，提升施政效能，并考虑吸纳政党和不同板块，特别和业界，特别和界别有联系，有不同的群众基础的建设能力，成为管治团队的重要部分。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在同一个节目说，认识李家超已经很长时间，他对国家忠诚，为人有承担和非常正直，细心聆听所有意见，具有很好的分析和应变能力，以及很强的管理和执行力。今日是政府呼吁市民连续三日自愿做快速抗原测试的最后一日，政府再次呼吁市民参与，并在24小时内呈报阳性个案，以便可以早识别感染者，作适当的跟进，尽快切断社区传播链，亦都有助政府检视全港的感染情况，日后制定进一步抗疫措施。政府发言人说，要稳控疫情，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逐步回复正常生活。每个人都要出一分力，勤做检测并如实申报，护己护人，让香港早日战胜疫情。另外，所有70岁或以上长者都可以在今个月底之前在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站接受免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无需预约。海关破获一宗大型毒品案件，合共检获大约700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大约4亿元，是海关历来破获的最大宗怀疑冰毒案件。海关的连串行动在上个月18号至24号进行，今日稍后将会会见传媒讲述今次的行动。英国首相约翰逊突然到访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以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唐宁街首相府在会后说，英国会向乌克兰提供120架装甲车和新的反舰导弹系统，亦都会透过世界银行向乌克兰额外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并放宽大部分对乌克兰的关税。约翰逊说，将会继续和伙伴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加强对俄制裁。泽连斯基认为，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应该仿效英国，是时候全面禁止俄罗斯能源供应，并增加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下昼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学文凭试预期4月22日开考，考评局公开考试总监白建生教授。 在个疫情的走势咧，应该是乐观的，因为再睇埋考生啦，都有接种的一啲记录啦。而家个社区的情况稍好啦，如果唔系有咁嘅下降迹象嘅，我哋都唔敢宣布预期开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手錶的功能很長的時間基本上都是計時的。花臨 食失眠，我有幾個時刻是會戴手錶的、一個就是做運動的時刻，另外呢就是襯衫的時候。 如果你見到我戴錶，就等於說我那天需要看時間的需求是高度是2分鐘計的。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花臨食失眠。 要稳控疫情，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逐步回复正常生活，我哋每个人都要出分力。在4月8日到10日3日内，每日一起用防疫服务包入面的套装做快速抗原检测，亦要戴埋 KN95 口罩护己护人。检测为阳性，要在24小时内透过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尽快得到释放隔离同治疗。勤做检测，如实申报，众志成城，团结抗疫。 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三讲肾脏移植之后的饮食营养须知， 尽量都是低饱和脂肪、低反式脂肪饮食啊，咁煎炸嘅嘢啊，太甜嘅嘢啊，垃圾食物啦，应该咁讲，即系你要换咗个过滤器啦，你就唔好再掉啲垃圾落去。 系啦，就呢一个位咧，就提醒大家啦， 你就唔好再虐待佢咯。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林思维喺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啦。不過先同大家睇提先，就係一陣間11点咧就會舉行呢個特首嘅 記者招待會，咁本台咧亦都會轉播嘅。咁可能我哋即係講完呢一節之後咧，就要轉播嗰個記者招待會噶啦。 係啦。 咁誒，睇佢幾時完啦？ 完咗就可以接翻。 上個禮拜就唔好意思啦。 係 就去到成5:56、5:57先完，咁變咗即係剩翻一兩分鐘。咁呢個時候咧，我想預告下聽晚嘅題目先嚇。咁聽晚咧就阿馬鼎盛同我啦，就請嚟嘅嘉賓就係許晶，就講呢個特首選舉嘅回顧同展望咁啊。啱時事性啦，啱唔啱啊？ 冇錯，接地氣。 接地氣。咁 好嘢，好嘢。 嗱，咁為咗即係聽眾講咗個題目啦，咁我都唔想繼續講天理住。先講講翻天命呢樣嘢先。 咁一定要講中庸嗰句啦。 天命之謂性。 咁咧嗰句都好重要啦。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啱。 咁咧，我相信咧，就詹益光從事咗教育咁多年咧，修道之謂教咧，就好了解。嗱，咁所以天命之為性咧，呢個咧就同我哋嘅題目好重要啦。 嗯， 即係好似咧，即係天命貫注於喺人，未佢冇講其他嘅動物、生物添啊嚇，淨係人會有呢個黃陽明所講嘅一個靈明啊，一種心裏邊一種靈明去領悟到呢個天命要話俾我哋聽，要好似佢個天道一樣嘅運作裏邊嘅，所以攞個鐘。 係。中庸的中，中間的中， 不偏不倚，那個中道，做人要不偏不倚，所以個道德的意思啦嚇。 係，所以即係亦都講到啦，即係有天道啦，有人道咧，就冇物道嘅，即係物只有理。 即係 理某程度即係一個規律咁嘅意思。咁但係咧，天就有道嘅，咁啊人亦都有道啦，人道係好緊要嘅。咁啊天命咧就可以有兩個意思嘅，一個咧就係話命運個命啦，即係有即係話。如果唔係，大家都唔使算命啦。即係好多人中意算命啊，或者風水咧，就係話有啲嘢咧係個天定咗落嚟，你冇得搞嘅。即係你冇得抗拒嘅，即係嗰種命運咧，係嘛？一個人生喺咩時代，你生喺咩家庭呢樣嘢，每一個人都冇得揀嘅。而嗰樣嘢某個程度咧，亦都決定咗你將來會係點，但係亦都唔係話你必然會係點。而係人係可以有即係啱啱啊，知唔知講嗰樣嘢啦？就係主觀能動性啊嘛，你自己可以。改變你自己的命運啊！用你自己的能力啊！ 如果唔 係 就冇得玩啦，唔使傾，係咪先？ 係啊！ 咁你點理解詹益光呢個天命之？ 嗱，呢個中庸咧，我哋知道佢原本咧，只不過係咧，即係《禮記》嘅其中一篇啫。咁咧，如果你喺宋以前啊，基本上咧就作為咧《禮記》呢個整體裏邊一部分內容，就唔會突出佢嘅。咁啊，到幾時咧突出咧？其實就係宋儒咧開始係強調啦，有所謂將呢個學論孟學融咧就合稱為四書啊。後來仲變成咧就科舉嘅一啲內容，咁佢特別重視就當然就係中庸呢句啦。佢因為咧佢最大嘅特點咧就將天命啊嗱，如果大家仔細諗下咧，不論點解釋到啦，天命咧係公嘅，係群體嘅，但係宋儒嘅最大嘅貢獻或者後來發展成一個好大嘅毛病咧，就係將呢個天命同埋人。嗰、那個個體咧就結合起上嚟，由呢個古人講天命咧，其實孔子講天命咧，其實就講成個東周嘅運勢啊，東周係點樣發展？咁啊，孔子講自己嘅天命咧，佢唔係話我為自己咧謀乜嘢福利，我係要做到咧呢個天命，天上天賦予我嘅使命咧，我要實踐佢。呢、這個就係孔子嗰個年代，但係嗰個咧就係為公噶嘛。但是去到宋朝呢，一般老百姓呢，大家都有话语权啦，成个社会呢沸沸扬扬呢，好喧嚣嘅时候，朱子提呢个呢就好有意思啦，就叫大家呢稍安无躁，每个人你都要讲返啲天命天理。呢、這个就係朱子嘅时候，佢睇旧时温故而知新，佢将呢个天命之为性就提醒我哋每一个人，你嘅人性同个天性，天性同个天命，天命同个天理，其实咧系融合为一嘅。咁呢个当然咧，佢嘅方法咧系有从禅宗，从呢一个佛教道家里边咧系吸收咗个方法嚟到解释嘅。 觀，我又想起孟子其實咁早期喺先秦都有講嘅，即係當佢同告子嘅辯論嘅時候咧，佢都話啊咩叫性啊咁樣， 係啊， 牛有牛嘅性，馬有馬嘅性，嚇咁咧，於是咧就譬如話馬有四蹄，咁你就要去跑嘅之如此類，咁啊就算去到道家嘅庖丁解牛咧，其實頭先阿馬恩賜你話誒物咧就冇佢個性，但係其實咧佢就係有佢個理，亦都有佢個道嘅，即係庖丁解牛就話佢會知道嗰只牛嘅生理結構，因為日日即係喺度拖牛，咁佢就知道咧唔好啲刀咧要碰到啲骨，咁個紋理係點樣喺邊度入插一刀，然之後解咁樣就成只牛兩邊。拆開咗，咁咧我諗好多師傅咧，我哋而家佢都識嘅，係咪？燒臘師傅都識嘅，我哋唔識嘅啫。咁咁呢個其實都係個天個命啊，俾佢作為佢自己嘅性質或者佢個本質。咁你要就住你個本質，譬如人嘅本質就係我有道德嘅感應啦，我哋就要喺嗰度發揮嘅。咁但係點樣幫到我哋發揮呢？教育係有用嘅。 孟子講呢個天性咧，講人性咧，其實佢最終目。标咧，佢当然喺嗰个时候佢要驳斥告子啦。诶，实质上孟子讲天性咧，系要证明咧，系要为呢个社会咧，佢讲人性善咧，就系仁政仁义，讲仁义嘅一个基础啊嘛。佢最终系要论证仁义嗰种喺公喺公嘅领域里边咧嗰个意义。但系朱子嗰个时候咧，佢讲嗰个天性咧，其实就用天性嚟到唤醒我哋，你做每一个人啊。你唔好淨係掛住啊，係飲飲食食，你都要注意到你而家發咗達啦，你個天性你唔好泯滅。佢係用呢個天性，用呢個功嘅領域咧嚟換翻我哋師嘅嗰個修養啊嘛。所以大家嘅路係唔同嘅。雖然嗰時候已經講， 咁唔係如果講到朱子咧，就我又諗起即係日本嘅朱子學啊。 系，好中意日本 吓，系嘛？ 对朱熹好， 两个都系啦。后嚟阳明学都系啦。咁即系讲起又好笑喎。即系而家要多谢互联网，即系有时喺互联网咧，原来你揾到啊，即系日本一啲所谓古书啊，即系去到十八世纪咧，即系最近我喺网度睇到呢个咩啊，汇集呢个政治斋啊，佢就系大约十八世纪嘅人嚟嘅。咁就183几年，佢120几年啊，已经写咗本书叫《新论》啊。咁已经咧系比中国早咗，即系大家知道啦，即系清朝嘅时候，中国仲系好封闭噶嘛。1842年呢个鸦片战争先突然，哇乜原来西方列强咁犀利嘅，船坚炮利又唔够佢打，然之后咧佢又咁贪心，又要嚟即系割让我哋嗰啲殖民地啊，攞好多权力嘅。咁啊182几年咧，原来日本已经体即系汇集咧已经体会到啦。咁點解知咧？原來佢當時嘅知識人咧，日本一路落嚟咧，都係用中國嘅漢文嚟寫嘅，文言文嚟嘅，直情係我哋都睇到嘅。即係如果你識睇文言文，你就上網可以揾到即係甚至其他嘅日本嘅學者所寫嘅書㗎啦。咁但係佢哋睇朱子學咧，個 point 咧就唔係話朱子向人民去教呢樣嘢，而最主要咧，佢就係話要教個統治者，即係你做皇帝。最緊要呢樣嘢，你就要服從天理，唔係一般人嘅，即係佢當然有啦，但係少嘅，因為老實講，當時大約去到清朝啊，佢哋計算啦，全中國人民咧，可能冇5% 識字嘅，或者聽過呢啲教訓嘅嚇，甚至去到阿馬鼎盛講就1949年啊，新中國成立之後咧，即係所謂識字嘅人都唔超過10%。你明啊？咁所以咧就要靠，所以點解另外一個理由咧就係話儒家咁好咧，或者中國文化咁好咧，就係話佢嘅教導咧係可以傳到去我哋日常講嘅語，即係俗語啊，或者言語嗰度，即係話哇，你都冇良心嘅，好心理啦，有啲良知啦，知唔知啊？即係呢啲本來係好高深嘅哲學概念，但係能夠貫徹到即係日常佢哋用嘅語言裏邊都有，亦都根據呢樣嘢去判斷嗰個人嘅行為嘅。明白？咁所以咧，即係頭先講到天命咧，其中一個理一個咧命嘅道理咧，就係所謂命運啦。即係有樣嘢你決定咗嘅，呢樣嘢咧你冇辦法改變嘅。另一個咧就係專登講嗰樣嘢，命就係一個使命。咁、那個天啊，係俾每一個人有個使命嘅，就係、是、呢個使命究竟你能服唔服應咧，就係、是、你嘅事啦。咁所以後嚟咧，天命呢個名字咧，就愛嚟規限啲皇帝嘅。你作為一個皇帝，你亦都有個天命，你嘅天命咧就係愛民如子啊。你唔好，你明嘛？即係譬如所以咧，點解中國有啲咩咧？凡係有咩天災啊？咁呢個咧，原來唔係淨係儒家嘅喎。 咁啊睇翻咧，原來去到誒呢、這個大禹治水嗰時啊，啊商湯啊都試過嘅，啊即係大旱啊大乜嘢咧，佢就走去祭天噶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是、天，你交咗呢個使命俾我，所謂皇帝就係天子啊嘛。咁你就要好好地去呢一個統管治萬民，同埋令到佢哋有生活幸福啊嘛。你做唔到咧，你就違反天命啦。如果你做啲行為咧，違反埋天理咧，咁就係孟子所謂啦。啊，你即係呢啲就係一夫啦，殘賊之人為之一夫嘛。殺一夫咧就唔係等於殺皇帝，唔係等於弑君嘅。 似乎商周之間咧，呢、這個天命咧、天理啊，其實有一個好大嘅轉折，係、嘛？ 係啊。 我諗而家大家一般嘅人咧都會承認咧，周公旦周武王啊，佢哋呢一派咧就係將夏商時代啊呢、這個天咧係強化咗，變成咧與德係相配、啊。咁如果有德咧，天咧先至會眷顧，而同時咧，亦都發展出一種嘅民意啊，一個講民心向背嘅啊，天是自我民事咧，其實就強調咧，就係、是、要關顧啲百姓。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就同夏商唔同喎，夏商對天係一種係、一種咧係一種恐懼崇敬，怕佢咧降怒降災啊。但係周就唔係啦。 就咁樣咁、樣啦嗱，夏朝咧就有好多文獻講過呢個朝代，但係暫時嚟講咧，即係歷史學嘅角度嚟講咧，就不能夠話有一個夏朝嘅，因為咧第一嗰啲器具唔多，我哋冇揾到夏朝嘅器具。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得嗰啲你知咧，中國以前歷史同神話都分唔到嘅。你而家睇《史記》都係嘅，好多神話即係唔係我哋而家講嘅所謂信史嘅呢個問題。嗱，商朝咧就信鬼信神嘅。所以變咗佢咧，點解易經咁流行咧？某個程度都係由商朝開始嘅。雖然史記就係話呢個文王咧，即喺周公喺危難嘅時候啊，憂患嘅時候咧，佢就注寫過，即係曾經解釋過易經嘅。咁、所以咧，佢哋所謂照知道乜嘢係天命咧，就靠占卜。係嘛？所以商朝開始咧，就要去到而家中國人都係啦，幾千年後之後咧，即係遇到有啲咩問題，有啲咩困難咧？好，我就占个卦，或者我就睇啊。而家都系啊。 岑日飞，喂，岑飞，占卦有冇人工加？ 每年开始又要睇下呢个年运系点啊，又理边度啊，诸如此类。即系话佢哋认为咧，天命系可知嘅。咁就当然啦，亦都有好似系尚书讲啊，天啊，头先詹美刚提过啦，天是自我民事啊，诸如此类。但问题就系嗰时冇民意调查啦嘛，你点可以有知民？ 啊，呢、這个就好有趣，嗰、那个感应啊，嗬。 系啊， 即系唔系用民意调查？ 唔系用民，即系你点知民事系乜嘢？你点知民听系乜嘢咧？ 系啦，有一样嘢要问詹美光嘅就系、是，一路落咧，其实有一个好关键嘅人物咧，佢系将呢一个天命、天理同埋人发生嘅事情、道德都拉上关系咧，就系、是、董仲舒。董仲舒喺汉朝真 系 好重要，因为咧佢咧就系连男尊女卑都佢搞出嚟， 系啊，害死我哋 阴阳啊、乾坤啊个位置点分啊，于是咧我哋永远都三重嘅女人，吓，即系呢样嘢。咁佢讲到好定实嘅，即系话咧，觉得天地嘅气同埋人间嗰啲治乱啊、和平啊，系完全有关 系 嘅。 系啦， 咁咧你所以我哋有时令，或者我哋有通胜，我哋有三纲五常。咁呢一個 而家有疫情都係啊，一定係人有啲人做錯嘢，係 啦， 即係天之降災於人啊嘛，一定係嘅。凡係地震啊、海嘯啊呢啲，即係就係董仲舒開始。 而人亦都搞亂檔， 係即係你人做得唔好啊。 相應説就係董仲舒講得幾密切嘅， 即係佢係咁講啦。咁啊，即係所以即係由易經咧，又一變化變成一種即係所謂占卜之學啊。咁就係話，第一我要了解個天命。亦都要了解個人所承受的天命是什麼， 但更加重要就是三光五常真的很慘 君為 其實呢、董仲舒呢，如果我們即將他的天人感應說，他有天人三策上給漢武帝、打動了漢武帝，但漢武帝呢並沒有用董仲舒呢作為推行这个独尊儒术的那个官员，是另一个呢举贤良的公孙弘呢是做到这个丞相。明显呢就是董仲舒这个人啊， 读书咧，佢就三年咧，就佢唔会啊离开佢嘅书斋嘅。咁呢啲系一定系一个书呆子嚟嘅。佢、所提嘅即使所谓三纲五常咧，后世咧就成为一个社会嘅对妇女嘅一种规范啦。咁但系你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咧，董仲舒呢一套啊，佢其实咧喺个社会嚟讲咧，佢就系有建立一个社会秩序嘅意味嘅。你今日睇就當然啦，依家我哋人人都係平等嘅啦嘛，而都發現到咧婦女嗰個工作能力啊，從馬克思主義講，即係佢個勞動力啊，一樣係對社會咧帶嚟咧好重要嘅生產成果嘅嘛， 係啦， 係嘛？其實我哋今日就好明白啦。 唔係，但係中外嘅社會都歧視女性嘅喎，又唔好淨係中國。唔係，我哋士多德 哦，當然啦，misogyny 啊嘛。 係啊，但係士多德話嗱奴隸就僅僅高動物少少。女人呢就高过奴隸少少， 太多啦，搵一晚特别讲啦，康德都讲咗好多呢啲。 应该咧就要讲翻咧，就系女性主义。我今日咧要讲，即系我哋今现代人要讲，即系向前睇咧，你要讲翻咧，俾翻妇女。同埋我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我自己就系一个老饼啦，但系我觉得对青少年啊。即係西方社會咧，好早已經懂得，但係呢個早其實都可能係二十世紀嘅事。即係婦女嘅投票權咧，喺西方強如美國都係上世紀。上世紀嘅十九世紀末咧係有投票，但係唔係平等嘅投票權。婦女嘅平等投票權啊，工作權利咧都係上世紀1960年代之後。 香港同工， 香港就跟住美國啦。 七一年先有一夫一妻制啊嘛，香港一樣可以 立 妾 噶。 七一年以前就仲可以立妾嘅。 係啊係啊， 你哋生早咗，唔係你生遲咗。 唔係呢啲係益有錢佬嘅，因為同人啲有錢立妾啊嘥氣，係嘛？即係等於董仲舒嘅，其實係拍呢個皇帝佬嘅馬屁。即係佢講嗰套理，佢套理論咧， 唔能夠咁講， 唔係一個淨係一個社會。 佢唔係拍漢武帝馬屁， 唔係一定係。 佢係想 嗱，你知道咧，三光最緊要嘅第一句係乜嘢？君為神光啊嘛，即係因為而家咧，我哋冇咗呢樣嘢，所以我哋唔提，我哋集中喺所謂夫為妻光，係咪？嗱，呢個父為子光啊嘛。咁所以咧，即係佢最緊要點解漢朝睇中呢個三光五常咧？就算漢武帝自己唔用都好啦，後嚟啲皇帝用啊嘛，就係因為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君為神光啊嘛，將君咧。將皇帝咧變成好似老豆咁，你一定要聽佢話。你所謂即係不孝子就一定唔會係亂臣嚟嘅。 其實佢董仲舒呢套唔係拆漢武帝馬屁嘅。董仲舒呢一套，如果佢真係拆呢個漢武帝馬屁咧，佢就拆到底啦，佢就做大官啦，佢點解冇得做咧？ 漢武帝唔中意呢種，即係漢武帝係唔受嘅呢樣嘢噶嘛。 漢武帝唔做一件事啊，佢會利用，佢會利用。 系咩？ 系 关键就系我想讲咧，就董首先我想讲董仲舒佢嗰个出心咧系好单纯嘅吓，咁、但系咧 我唔知啊。 你用现代话 呢条呢样我唔同你拗董仲舒啊，因为我系好憎佢嘅。 你所以你憎佢一件，你憎佢一件事， 我更加有理由憎佢 嘅。系啊，所以嗰阵时咧早几十几年咧，即系大陆话要帮佢起个像啊嘛，我都写文闹过。 你哋憎佢系用现代人嘅观点去睇，你唔系睇嗰个时代。如果喺两千年前， 唔系唔搞呢样嘢啦，因为仲有几分钟，我哋继续讲埋天命嗰样嘢啦。 不过咧，佢个春秋繁露影响系好犀利，咁而佢嗰种阅读咧。亦都係好劃時代，即係定咗後來儒家嘅調子可以咁講。嗱，咁不過翻轉頭有一句説話需要理解。如果我哋一間一個鐘頭都冇辦法去接翻嘅話，就係、孔子講啊嘛，君子有三位：為天命、為大人、為聖人之言。咁我又想問，佢係小人就唔知道天命，所以就唔去為佢啦嚇。咁咁點樣叫做為天命？ 喂，我可唔可以打住我解先？ 好啊，系啊。 嗱，为天命就系刚才我讲嗰两样嘢。第一，天系一个有一定有一个命运，有一个时势嘅。咁你做嘢咧，你唔能够违反呢个时势，即系唔能够夹硬嚟啊！即系你啲即系啲所谓压苗助长啊嘛，嗰啲你要等嗰个时机，等啲稻熟咗，你先可以摘噶嘛。你提早走去摘咗嗰啲谷啊，嗰啲稻咧就唔系米嚟嘅，食唔得嘅。你明唔明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天有个使命俾你噶嘛。嗰个使命你就要将你个使命达成，因为大家知道孔子个时代都仲系一个所谓阶级社会，每一个人嘅身份系好清楚嘅。系嘛？譬如庖丁解牛啊， 庖丁就一定是皇帝的屠夫嚟、 嗯、 因為一般嚟講咧，除咗皇帝祭，尤其是皇帝都唔係食得牛肉。 君主 係啦，佢一定係祭祀嘅時候先食得嘅、啊，所以庖丁咧就冇名嘅。庖只不過是庖即係庖廚，大家知啦，就係屠房咁解。咁而呢條友咧係冇名嘅，但係咧能夠做得庖丁嘅咧，能夠解得牛嘅咧，一定係皇帝嘅屠夫， 嗯、 即係佢係劏牛佬。嗯、但係咧皇帝嘅劏牛佬，好啦，咁你既然係劏牛佬，你咪好好地劏牛咯。咁呢個又係你嘅天命嚟噶嘛？即係話你有咩階級身份？你譬如孔子講士，就係、是、要宏道啦。咁即係係咪啊？就你係作為一個士，你身份一個讀書人，你要做好一個讀書人嘅本分啊嘛。 你揸 Uber， 你係 Uber 司機， 係啦，你就要好好地咁做一個司機，係咪啊？咁所以你講嘅所謂為天命咧嘅意思就係咁啦。你一定要即係為唔係一定驚咁解，而係一種敬畏， 一個敬畏， 一種敬畏，你要尊敬 啊！ 你自己嘅身份、嗯，你自己嘅使命，你自己職業，你自己即係你係教書就教好好地教書。啱唔啱啊？ 即係後來嘅名分問題啦。 係啦，咁呢、這個、啊、所以咧，佢話小人咧就唔怕天命嘅，佢就完全違反天命嘅。喂，你唔係皇帝，你就走去搞政變，奪咗人哋權，咁你咪不畏天命咯。譬如你好好地教書，你教書就教書啦，又唔好做其他嘢啦，教好啲學生為止啦。咁、你又搞其他嘢嘅時候咧，咁即係喺呢一個孔子嗰個講法咧，就係、是、小人唔怕天命嘅意思咧，就係、是、你不顧時勢亂嚟，為咗你個人滿足個人嘅慾望。第二咧，你係做啲唔啱你身份做嘅嘢。 嗯、 啊、好啦，咁而家咧就要。 仲有一分鐘，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字很重要的，就是態度。所以為呢， 應 該有時間我們都可以談一下，就是成日都做孝訓的誠和明。誠 是 誠實的誠，其實誠這個字真的很厲害。 對， 就是你是不單止相信，你要跟隨，還要實踐。 沒錯。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咁啊听听新闻，咁啊新闻咧跟住大家听呢一个特首嘅记者招待会啦。咁我 拜拜 林 先啦， 一阵间仲有啲时间， 等佢时间噶。 系啊，佢开完，我哋唔知几时。 我哋慢慢喺度等，我哋好诚恳咁样为大 为天命， 为大人。 好，再讲。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听新闻。